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登山宝训当中八福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这是我们的第五讲。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分享到后面三福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说后面的这三福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来看的，对不对？清心的人意味着他需要除掉生命当中的偶像，以上帝为他生命当中绝对的首位和中心，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使人和睦。而我们又提到说，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必然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带来震动，对不对？如何使人和睦，意味着你需要将真理应用在他的生命当中。而通常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会连带着带来一个处境，就是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意思是他们三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把这三点呢连在一起说呢，第一，除掉偶像，指向的是心思单纯，就经文所说的清心，对吧？除掉敌意，与神相合，指向的是神和睦。除掉虚假，为义而活，指向的是为义受逼迫。求主借着这段宝贵的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着我们的心来传讲这个恩惠的福音，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好消息，更新翻转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段经文实实在在可以称之为人生中的好消息。多说一点，当我们不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生命光景的时候，当我们不虚心，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当我们渴慕最终之乐的时候，当我们自私自利不怜恤人的时候，当我们不清心里面有各样私欲烦扰的时候，当我们不使人和睦的时候，当我们不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处在一种糟糕的生命光景当中，对不对？然而多少时候，其实我们信主10年、20年、30年，我们很少如此系统的梳理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我们会容易时不时的陷入到这种疾病的属灵的状态当中，就是骄傲、刚硬，就是自私，就是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漏洞。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来梳理我们，好使我们真正得着这个好消息对我们生命带来的祝福。所以福音不仅仅救我们的生命，请注意哦，不仅仅说是从你成为一个死人变成一个活人，这当然是福音做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福音还让我们活得更好，不是说你死在过犯当中，他让你活过来就结束了，不是活在那里就结束了，是活的什么？像神，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像他的儿子，对不对？是活得更好，活得更美。这真是恩惠的福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梳理我们的生命，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真正在你里面，我们生命有根基，也有方向，有价值，也有目标。我们不是浑浑噩噩的活着，乃是活出你创造的荣美，活出你救赎的目的，也在今生活出在永恒当中你定义要我们活出的那一个荣耀的方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在这一个虚假的常常与你为敌的这个世代当中，真正看见天上的大光，因为那天上的大光要照进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个主日讲到清心的结果是他们必得见神。是的，我们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除掉偶像就得见真神，就像拨云就能见日一样。那我们来一起读第九节和第十节，我来为你们读。经文第九节第十节说，神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你发现这两个福呢，在教导我们两个事实。哪两个事实呢？第一，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对不对？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使人和睦。是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子，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使人和睦。你当然可以说，使人和睦的人称为神的儿子，反过来照常成立，称为神的儿子的人有使命使人和睦，对不对？反过来说是照常成立的。换句话说，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就是使人和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第十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仅有这个崇高的荣耀的使命，并且成了基督徒，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全新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呢？就是为义受逼迫。是的，第九节说这个崇高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对不对？第十节讲到说，这些拥有了天国的基业的人，拥有了天国的盼望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他们的生命当中会带来一个处境，就是为义受逼迫。哎，以前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义，对不对？当然就不会为义受逼迫了，都是为罪受逼迫。现在里面有义了，有基督耶稣的新生命了，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了。当你去坚持真理，坚持这个义，坚持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样式的时候，会不会跟这一个世界产生冲突？会不会跟这个不幸的邪恶的世界之间有矛盾？会。这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意思。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表面上看这两点放在一起，让很多人觉得不理解，觉得矛盾，对不对？因为表面上看，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没矛盾，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关系特别好，这就叫使人和睦嘛。但是受逼迫的意思就是有矛盾，有张力，有征战，对不对？所以第九节和第十节放在一起，表面上至少看起来是矛盾的，对不对？因为一方面你会因着信仰的缘故和人和睦相处，人际关系特别的好，促进和平，这是第九节所说的，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因着信仰和人产生矛盾、争执、张力，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用的词汇很强烈，他说的是什么？逼迫。哎，中国汉语讲逼迫还是很强烈的一个词，逼着你，迫害你。请注意，这两节经文是放在一起同时存在的。我甚至说呢，第九节和第十节的经文，只有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同时的具备，才是真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活泼真实的表达。为何会如此呢？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能知道了，真正的和平之君又常常是产生争执的原因，对不对？那位真正的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常常是跟整个犹太社会文士法利赛人罪人之间，甚至跟门徒之间产生矛盾争执的原因，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不明白真理，因为他们耶稣周围的人常常与真理为敌。并且你知道，在信仰当中， 会凸显一个事实，就是当真正的和平带来的时候，请注意，当真正的和平带来的时候，当然是美好的，我们常常容易看见那美好的一面，但其实它还会有一个基本的附带的产生的效果，就是真正的和平通常容易把虚假的和平给显出来，就是真正的和平通常会产生刺破真相的那个的力量，因为真理会刺破一些的虚假，让人看见真相，真理会跟不符合真理的一切的事情产生矛盾，但这种明显的刺破，我会说恰恰就是真正和平的开始，就好像很简单，就好像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信主是他与神真正产生和平的开始，对不对？但是请注意，真正的信主的前提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好难听啊，这个话居然说自己是个罪人，从前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居然说我是个罪人，这是不是刺破了他虚假的人生？是不是让他看见了真相？是不是让他产生真正的和平的开始？是的，没有刺破就没有争执，但是没有刺破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就好像在圣经辅导当中常常提到几个词，叫做伪共同体和真共同体，对不对？如果你们学过这个课程，你们就知道说，从伪共同体到真共同体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打破那个伪共同体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混乱，还没到真共同体之前会产生混乱、矛盾、张力、冲突，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说直接到真共同体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走这个过程？这是进入真共同体的必然阶段，因此我们就必须问自己，第一，使人和睦或者说和平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使人和睦的人反而总会带来逼迫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和睦，使人和睦或者说和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先说结论，和睦和平的意思至终其实是指的和平的福音。和睦和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哈，圣经当中讲到和平的时候，通常是跟为敌的状态相反的一种状态，跟征战的状态相反的一种状态。那为了更好的明白和睦和平的意思呢，我需要跟大家一起先看一个神学词汇。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神学词汇，我们大概就明白了和睦和和平的意思。这个神学词汇叫做与神相合。与神相合，当圣经当中论到与神相合的时候，请注意，一般都不是指的我们内心的安宁而已，内心的安宁只是与神真正与神相合的那个果子。圣经讲与神相合，其实指的我们本质的身份和地位上不再与神为敌，而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说其实指向的是本质的身份地位的更新和改变。我要举到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这样说，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与神为仇。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说法，对不对？问题是什么叫体贴肉体呢？是不是喜欢吃肉是体贴肉体啊？有可能啊。其实体贴肉体在圣经当中大概的意思就是自我、自私，就是顺从那一个 罪恶的、堕落的、败坏的人天然的本性的一些的思想，本性的一些的想法，大概就是体贴肉体。比如说自我、自私、骄傲、嫉妒、纷争、情欲等等，都是体贴肉体。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样说的话，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对不对？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在本质上都是与神为敌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堕落的人，都是不再以神为王而是以自己为王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所有亚当的后代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仇。哇，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词，对不对？这个词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敌对的状态，就是把罪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敌对的状态给你凸显出来了。因为经文指出，与神为仇是所有人的本性，我们处在与神征战的状态当中，我们与神为仇，我们在对抗神，这是犯罪堕落之后的本性。你知道好多人都会说，哇，等一等，你说我们在与神为仇，怎么可能呢？很多人不会承认的。只不过这句话把罪人的那个跟神的关系给凸显出来了。很多人常常会说呢，你可以说我不冷不热，我软弱，甚至我不信，但我没有憎恨上帝啊，我没有与他为敌啊，我没有与他征战啊，可能我对他有点不满，但我没有反感啊。不不不，请允许我说，对这种说法呢，对这种不认识自己的说法呢，不敢苟同。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事实上，我们本性上体贴肉体，喜欢罪恶，哎，请注意，喜欢罪恶就是与神为仇。自私、自利就是与神为敌。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好多人，大多数人都察觉不到自己对神的敌意，对不对？我甚至说，不仅很多不信主的人察觉得不到对神的敌意，其实很多信的人，10年、20年都察觉不到这种对神的敌意，因为我们隐藏了自己心中的敌意。我们隐藏了与神争闹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我们只会说我软弱了，我不冷不热，我不热心，我不够爱主，我不够怎么样，我只是怎么怎么样。而那些话可以总结出来叫做与神为仇。所以你就知道福音多么美妙了，对不对？上帝是为他的仇人死的，上帝不是为他的爱他的人死的，因为我们不爱他，他为我们死了，这样的福音才是真的好消息啊。但是我会说呢，通常我们察觉不到自己这种与神争闹、与神为敌的状态，有几个原因。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不太擅长深入的省察自己，这个大概就是不虚心，对，邻里不觉得自己贫穷，不哀痛，就是不畏罪忧伤。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肤浅的对信仰一知半解的对待它，不真诚。说实话，我常常会觉得，包括我自己，包括好多的时候，我们对主不够真诚，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总是轻轻忽忽，我们面对神的恩总是轻轻忽忽，我们面对神的爱总是轻轻忽忽。不，我们其实常常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爱轻轻忽忽地面对了。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给了自己过高的属灵的评价。是的， 原谅我说，除非我们察觉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与神争闹，常常与神征战，常常在这种与神不相合的这种的生命的状态和反应当中，除非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常常不够爱慕真理，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私欲，体贴自己的肉体，否则我们很难与神相合。爱德华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和思想家，他写过一篇讲章，这篇讲章的名字叫做《人本性与神为敌》。请注意哦，这是他在他的教会里对着信主信了几辈子、信了几十年的会友讲的道，不是对慕道友讲的。他说：“人本性与神为敌。”爱德华兹说：“只要你仔细的观察，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当中有许多对神怀着的许多的敌意。”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所思所想常常不照着真理的原则而去思想，我们常常不照着真理的标准去思想，反而照着自己的想法胡思乱想啊。比如说我们喜欢某些经文，讨厌另一些经文，对不对？我总是遇见这样的基督徒，喜欢某些经文，讨厌另外一些经文。我说你知道吗，其实这两节经文都是神的话啊。爱德华兹告诉我们，这种的表现其实是我们思想上对神怀着很多的敌意，我们不太喜欢某一些不符合我们天然的肉体的一些的经文。保罗华许这样说哈，他说呢，你知道，他问他的听众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圣经当中对人来说最糟糕的一个真理，最严重，让人这个最难接受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吗？对我们来讲最坏的一个坏消息的信息是什么吗？你们猜一猜是什么？保罗华许说，圣经当中对我们来说最糟糕的一件事儿，那个真理就是神是良善的。哎，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给了一句解释说，因为神是良善的，但我们不是，所以他必定要审判我们。你说这个事儿糟糕不糟糕？是不是一个坏消息？多少人不认识这个真正的坏消息，就不能认识那个真正的好消息。不认识自己在罪恶、咒诅、死亡、审判、地狱、灭亡的光景之下，哎，这些话好难听哦。罪恶、死亡、咒诅、审判、灭亡、地狱，你说这些话难不难听？但若不认识这些真实的光景，那么就不会真正的认识十字架的真理，就不会真正的认识神的爱。他说，整本圣经对人来讲最严重的坏消息就是神是良善的，因为我们不是良善的，所以神要审判我们。只有真认识了这个真理，才能真认识十字架。你看圣经记载说，这位神说，我是审判人的主，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必追讨罪恶。神说不要碰约柜，于是有一个叫乌撒的就伸手扶约柜，就被击杀了。我们喜欢这样的真理吗？坦白来讲，我们天然不喜欢这样的真理。是的，这表明我们体贴肉体。好多慕道友都会问一些看起来刁难神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其实很多基督徒不会问那些问题，但心里真这样想的，就表明我们思想上与神为敌。但是爱德华兹说呢，请注意，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在思想理智上与神为敌，甚至还要看见自己在意志上是如何对上帝怀着敌意。他说看看我们的意志吧。我想各位你们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我曾经对神许下过很多的承诺励志啊。当我读爱德华兹传记的时候呢，我就效法他写了一些励志啊。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干，对不对？比如说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就向神许下承诺励志说，主啊，只要我病好了，我就奉献多少多少钱啊。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神许下承诺说，主啊，只要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就如何如何，我就来服侍你。有的时候甚至是当我们听完道之后，我们被主的道大大的激励，大大的感动，于是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下一些想法，一些对神的道的回应，一些承诺，说主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向主许下的承诺，我们轻易的违背了那些承诺。很多时候我们向主许下了很多的励志，但是我们违背了那些励志，好像不用承担后果一样。事实上，我会说的严重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不仅仅是违背了，而是我们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是当场感动是真的，励志是真的，记下来承诺是真的，但是转过头来忘了，没放在心上。有一次我翻自己之前10年前的笔记本的时候，翻自己以前的励志，翻自己以前的承诺的时候，看自己以前写的那些感想，我感到很惊讶。惊讶什么呢？原来我自己曾经向神许下那么多的承诺，但是兑现的却那么的少。换句话说呢，我们轻易的违背了向神所许下的承诺。各位，我多说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别人会怎么想我们？这个人不可靠，对不对？这人太没边儿了，太不靠谱了，刚说的话自己就不干了，刚说的话，刚承诺的自己就反了。那我们如果这样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别人就会这样看我们，对不对？但我要提醒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样对待神的，而我们对待神比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更轻率，这表明我们在意志上我们轻忽那一位神。然后第三，爱德华兹还说呢，你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在理智上和意志上怀着对神的敌意，还要看见自己在情感上如何怀着对神的敌意。是的，情感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去到某一些地方，或者去到遇见好久不见的人，我们会受到别人的礼遇，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去外地讲道，去外地服侍的时候，总是会收到别人很多的礼遇，比如说人家热情的接待呀，爱心啊，令人如沐春风。事实上，很明显，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当别人对你热情的时候，你其实心里感到很亲切，对不对？你其实心里感到很暖和，很得安慰，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人之常情。但是呢，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今天生命感到很忧伤、难过、灰心、失望，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他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舍命，各位，他对我们这样超高规格的礼遇，其实超过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人对我们的礼遇，对不对？当然是的。别人可能只是送一个小礼物给我们，只是说几句赞美的话，只是给你丰富的笑脸和热情的接待，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他的命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啊。这个礼遇高不高？超过了所有人，对不对？我们按理说我们的情感应当被激励起来，对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却无动于衷。各位，这样让我这样说，这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面前认识到这些的真理。所以 爱德华兹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许多人归信之后与神争闹、与神为敌，那种与神之间的那一种的疏离仍然非常的强烈。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看见自己生命当中这种与神之间的敌意，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这份敌意是隐藏了起来，像沉睡了一样，但一旦有些事情发生了，这份敌意就会苏醒。比如说只要事情没有照我们自己自我中心的愿望发生，这份敌意就会苏醒。比如说只要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这份敌意就会苏醒。只要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没发生，那么长久以来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对神的抱怨、怨言、敌意就会突然醒来，展露无遗。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除非我们看见自己心中总是隐藏着这份对上帝的敌意，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总是每一天与真理、与神之间有征战，否则我们很难与神相合。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说我只是软弱、只是冷漠、只是不够敬虔而已。不不不，其实我们正在与神征战。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各样的征战当中都得胜了，我们在这方面很成功，但那方面很成功，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与神征战，那么其他的得胜有什么价值呢？最大的失败就是与神为敌，与神相合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只是把这种生命当中的光景凸显给我们看，但是出路在哪里呢？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当圣灵让我们看见，请注意，当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对神常常怀着敌意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他的光照，这是要除去这份敌意的前提。就是当圣灵让我们开始心里柔和下来，心里看见自己灵里的这种的贫穷的时候，其实是要除掉这份敌意。当我们终于看见自己与神争闹的光景，渐渐明白自己从前何等的愚昧，这意味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流淌，不然我们认识不到。哎，你发现没有，事实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被圣灵光照的时候，被圣经光照的时候，他总是毫无阻碍的很真诚的承认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但是当一个人不被圣灵、不被真理光照的时候，他总是很难真诚地看见自己的罪，即使罪他的罪多少数量没有改变，但是被神光照总是显得自己的罪特别大，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罪特别大，但不被神光照的时候觉得无所谓，这就是差别，对不对？各位，只有我们被圣灵光照，被主的爱来浇灌，我们才能够明白自己与神争闹、与神征战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才能够得着医治、得着更新，不然我们就容易一直活在一种属灵的虚假当中。是的，你会发现虚心、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其实在告诉我们这四样其实是破碎我们属灵虚假的四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然后真实的悔改，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我们才能够对付这些的虚假。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福音的真意。请注意，福音不是十年前的那一刻耶稣救了你而已，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怎么样？还要救我们。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重生了十年，这个过程发生了十年，不是这个意思哈，是这个过程是在那个点上的，十年前的某一刻那就发生了。但是请注意，福音要得着我们的生命是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 不是重生那一刻从此之后就 OK 了，不不不，那只是一个开学典礼而不是一个毕业典礼，那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那只是成为神的儿女，有了新生命，成为基督徒，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用福音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罪、自私、骄傲、败坏，对付我们许多的东西，不断的让基督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成长，茁壮成长，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好像给那一个真道的种子、新生命的种子施松土、施肥、浇水一样，然后基督就可以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我们只有不断的这样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的真意。因为福音告诉我们，首先这份敌意是我们自己去不了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对神有敌意，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去得了这些敌意？哦，不不不，是神能去掉这份敌意，甚至不仅神能，神已经除去了这份敌意。我必须说，即使我们在今生成圣的道路上还是坎坎坷坷，但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身份地位上做了这一个的工作，就是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我们这些同前与神为敌的人，如今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了。耶稣基督受死，除去了我们一切的刑罚，我们违背了我们的主，本来应该受刑罚，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当耶稣基督除去了这一切刑罚的时候，请注意，他便差派圣灵进入我们心里。耶稣基督差派圣灵进入我们心里，我们便能够转变过来。圣灵保惠师怎么样？来在我们心里来引导我们。如此我们才能够认识和经历那个和平的福音。各位，这就是与神相合的意思。那么我花了好多的时间来讲与神相合，对不对？那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说与神相合跟使人和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让我这样说，一个人若没有与神相合，他就永远无法真正的使人和睦。换言之，使人和睦的前提是他先与神相合。所以和平的意思是明白那个与神相合的福音。那么让我这样说，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把那个与神相合的福音应用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是的，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应用福音。只有真正明白与神相合的真理，人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使人和睦。不然的话，我甚至会说，我们最多只是给人一些自己的柔和罢了，我们没有办法给人神的和平。你知道，特别是中国人特别擅长干这个事儿哈。中国人特别会误解使人和睦这个真理。有些人会认为说，使人和睦的意思大概就是不喜欢跟人争吵，平息任何矛盾，不产生任何的风浪，一切都是美好的状态。哎，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会说，哎呀，算了吧，不要小题大做。是的，那个人错了，但是你也有错，不要引起争论啊，合一是最重要的，过去的就算了，他还是个小孩子，大过年的，你也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哎，我们都喜欢说这样的话，对不对？请注意，这些话有没有解决那个真正的矛盾呢？没有，只是掩盖了，只是糊弄过去了，只是给胡乱的抹平了。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擅长干这样看起来使人和睦的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干看起来就是在干使人和睦的事儿？ 其实是在和稀泥，无逻辑，无真理，也无事实，总有一天会再重新爆出来，三个月后三年后你看起来抹平的那个事儿又爆出来了。各位，让我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和睦，因为你没有把与神相合的那个福音应用在这个事儿当中，就永远无法产生真正的和睦。请注意，经文这里说的使人和睦不是好好先生而已，因为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呢，他们就什么称为神的儿女，他们就像神，对不对？请问，那既然如此，很好办了，我们就思想说神是如何使人和睦的，那么我们就效法神做神使人和睦的事儿，那就是真正使人和睦的事儿，对不对？那请问耶稣基督是如何使人和睦的呢？他是透过不引起任何人的反对吗？不是吧。他是透过不批评任何一个人吗？不是吧。因为甚至真正的和平会掀起风浪。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与神为敌，这个已经很刺激了，但是这是唯一的与神相合的方法。然而我们在处理使人和睦的时候，还要告诉那个人，你也在与神为敌，你需要悔改。哇，你说你对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纷争？还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话难听嘛。但是唯有这样，他真正的